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这刘安柱长大成人了，张员外把他的身世和盘托出，又给带足了盘缠，让刘安柱回乡认亲去了。刘安柱满心欢喜赶到东京，没成想碰上杨氏了。这杨氏一听侄子回来了，当时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把这点家产给搂住了。随即杨氏略施小计，就把合约骗到手了，然后藏起来，弄了一个死不认账。刘安柱认亲无门，反倒被杨氏乱棍打出门去，头破血流，没了合约，这可怎么认祖归宗啊？亲生兄弟分家，一纸合约分房产，老大忠厚懦弱，媳妇儿自私泼辣，老二背井离乡，葬身异地，亲生侄子拿着合约认亲，没想到反被泼妇打骂。包青天主持正义，一出巧计断真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包公巧断合约案第三集。刘安柱万万没想到，这大娘竟然这么狠毒，这么不讲理，赖账不说，还不由分说的把他打了一顿。自己千里迢迢的送父母安葬故乡，可现如今没了合约，就没法认亲了。没法认亲，这父母的尸骨就不能够入祖坟，这是不孝啊。其实刘安柱回来没想着怎么分家产，主要想的就是让父母入祖坟。刘安柱没辙了，也顾不得头上的伤，满脸是血，一屁股坐在刘家大门口了，放声痛哭啊。他这一哭啊，招了一群人看热闹。不大一会儿，这一片就传开了，有人就找李户长去了，说你快看看去吧。刘家门口坐着一人，满脸是血，正哭呢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李户长是这一片的管事儿啊，听见这事儿啊，赶紧的到刘家。到了一看，哎，真的，门口坐着一小伙子，让人打得满头是血，哭声震天。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痛哭流涕的呀？这刘安柱抹了一把眼泪，我呀，我叫刘安柱，回乡认亲来了。谁？刘安柱？李户长大吃一惊，你可是刘天瑞之子啊。刘安柱点点头，李户长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了？刘安柱哽咽着，我大娘啊，她不认我了，她拿着我的合约，她又不认账，就把我打出来了。这李户长闻听此言，亮明了身份，小伙子，你别着急，我姓李，是这儿的户长，当初立下合约，就是我给做的中间人，而且我和你父亲，两家早就定下娃娃亲了， 你就是我的女婿。如果说你是真的刘安柱，你把事情原委啊跟我说一遍，我给你做主。这刘安柱听说李护长是自己的老丈人，哭着就说出了原委，把这杨氏啊所作所为说了一遍。李护长给气的一股怒气腾空而起，天底下哪儿找这么狠毒的人家呀，还有没有良心了？李护长回头看了一眼刘家大门，又转过头来，安柱啊，合约既然被骗走了，那这合约里写的是什么你可曾记得？嗯，记得。好，你且背出来我听听。这刘安柱啊从头到尾把这合约的大概意思就背下来了，基本差不多。李护长深吸一口气，没错啊，你果然是我的女婿啊。不说了，走，我先带你去看伤去。李护长找了一辆马车，把这刘安柱带回自己家。大夫给刘安柱敷好了药，李护长给刘安柱做了一碗汤。贤婿啊，这碗汤你趁热喝，明天我就带着你去刘家评理去。刘安柱没了合约，再说什么都白搭。这回李护长这中间人亲自出面了，能否说动杨氏回心转意认下这个侄子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这李护长就带着女婿来敲刘家大门了。开门的正是刘天祥，他一看，哎呦，亲家您怎么来了，里边请。这李护长微微一笑，天祥啊，你亲侄子回来认亲却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刘天祥刚想张嘴，身后边杨氏听见动静闪身出来了，人还没到呢，声先到了，李护长吧，快进来说话，这事情您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说话间杨氏已经走到跟前了，护长啊，您不知道这小子是个骗子，故意来我家里骗钱的。他说是我家的侄儿，合约呢？当初这合约您可是中间人，没有合约我们怎么认亲呢？李护长张嘴辩解，他说那合约是给了你了。我说大嫂子，您这么大的人了，不会白白赖账吧？杨氏轻蔑的一笑，哎呦，李护长啊，您这护长当的挺有意思的，正事儿不管倒帮上骗子了。我什么时候拿了合约了？您哪只眼睛看见的？再说了，这是我们刘家自己的家务事，您跟着瞎操什么心呢？李护长给气的直哆嗦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天祥啊，你过来，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安柱。杨氏一听叫他老头子，他急眼了，怎么着，李护长，你看我们家天祥老实好对付是不是？天祥，你给我进屋去，今天这事儿我就不信了，我摆不平他，还能让个骗子上了天不行？这刘天祥怕媳妇儿，偷眼瞅了一眼李护长，打了个手势，那意思我先进去了，改天再说。李护长急得一瞪眼，根本不管用，他知道平常这刘天祥啊就惧内，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怕媳妇儿怕到这种地步了。杨氏一掐腰，顺手又抄起棍子来了，堵在门口，小骗子，你够有手段的呀，把护长大人都请来了，你看我今天不打折了你的狗腿，让你再骗人。说着这杨氏挥着棍子就过来了。李护长一看这架势，生怕再把这女婿打坏了，上前一把拽住棍子另一头，我说大嫂子，你怎么如此狠毒啊？就算他不是安柱，你也不能棍棒伤人吧？这杨氏抢过棍子来，我管他是谁呢，对骗子就不能心慈手软。说完又要举棍子开打，这根本不容人说话呀。这李护长生怕刘安柱再受伤，只好带着女婿回去了，无功而返。李护长闹了一肚子气，这刘安柱一看更发愁了， 中间人说话都说不上，这认祖归宗看来呀、是没戏了。李护长不死心，既然这杨氏不仁，那咱呢就别顾什么情分了，干脆一纸诉状把杨氏告上公堂了。回到家里，李护长长叹一声，没想到啊，这杨氏这般狠毒，连说话都不让说，死活不认账。贤婿啊，你别发愁，他不仁，咱们也不讲情分了，把他告到官府去，这开封府的包大人是个青天大老爷，他自会为你做主的。贤婿啊，你去研墨，我这儿给你写好状子，不怕没有公道。刘安柱闻听此言，准备研墨。这李护长呢，刷刷点点，一蹴而就，把刘安柱的一番冤情都写上了。写好之后，带着状子，这俩人呢就赶往开封府。等了一会儿，但见咚咚牙鼓响，宫里两边排，阎王生死殿是东岳下魂台，包拯、包青天升堂了。李护长和刘安柱跪在公堂之外，齐声喊冤：“大人呐，小民冤枉啊！”说着捧出状子，底下有人把状子拿给包公看。这包公黑着脸，上下仔细看了一番状纸，把这地状之人给我带上堂来。底下有人传话，李护长被带到公堂之上，包公一番询问。这李护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包公捋着胡子：“这状纸为你代写，你是不是包揽官司替人上公堂的？”李护长一听：“大人呐，申冤之人是小人的女婿，合约也是小人做的见证，我是可怜女婿平白受冤，所以替他前来申诉啊，万万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。”这包公又问：“那你认识你这个女婿吗？”“哦，小人的女婿3岁背井离乡，现在才回来，小人并不认得。”包公往前一探身子：“既然不认识，又没有合约，你怎么认定这女婿就是真的呢？”李护长直视着包公：“大人呐，这份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我之外，谁都没见过。这个人呢，却能从头至尾给背出来，难道说这不是个见证吗？”包公微微点了点头。李护长下去了，紧接着盘问刘安柱。刘安柱一一说明，还说：“我这次回来主要是认亲，送父母的尸骨入葬祖坟，至于这家产我情愿不要，我义父张员外附属一方，很有钱，家里不缺银子。”包公听这两个人说的有理，就批准了状词，传唤刘天祥夫妇对簿公堂。杨氏一口咬定没有合约，这包公能问出个所以然吗？这场认亲大戏又该如何定夺呢？没出多大功夫，刘天祥被带到大堂之上。包公一拍惊堂木：“刘天祥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，全听令妻所言？我且问你，来你家认亲之人到底是不是你的侄儿？”刘天祥活了半辈子，第一回上公堂，一时紧张结巴了：“啊，回老爷，小人不认识侄子，全凭着合约为证。他们两个，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没有，小人实在是不知道谁是真的了。”包公一看呢，嘿，刘天祥啊，算是窝囊废呀，问不出什么。又把杨氏带到公堂之上，一番审问下来，杨氏死咬着说合约没见着，没有合约就不能认亲，这口供滴水不漏，没有半点疏忽的。包公一时也犯难了，他单独把刘安柱叫上堂来：“刘安柱啊，你大爷大娘如此无情，今天本官就判他们 杖责四十大板，替你出了这口怨气，你看如何？刘安柱一听，青天大老爷都没法了，眼泪当时下来了。大人呐，这个使不得，虽然他们不认我，可毕竟血脉相连，哪有晚辈打长辈之礼呀？小人本来是认亲葬父的，不是来争家产的，要是做了这般忤逆之事，只怕我父亲泉下有知，他也不会饶了我。包公听了这番话，心里已经明白了，他微微一笑，想到了解决办法。这回包公把他们这些人一并传唤出来，大堂之上鸦雀无声。只听包公义正言辞，本官已经查明真相了，这个刘安柱果然是一个行骗之徒，所作所为天理难容。刘天祥，你们夫妻二人和李护长暂且回家去吧，这个假的刘安柱收押大牢，改日严刑审问。回堂。几个衙役上来，把刘安柱五花大绑、抹肩头、拢二背捆好了，要给提了走。这刘安柱大吃一惊，连呼冤枉啊，心说您不是包青天包的人吗？怎么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？这杨氏心里头窃喜，谢过堂上大老爷，美滋滋的回家了。这李护长糊涂了，心说我不会看错呀，这是包青天呢，一向是以公正廉明严明为本的，今天怎么了？反倒把原告关起来了，吃错药了。且说众人走了之后，包公叫来三路人，第一路管牢房的，吩咐他们不许为难刘安柱，好吃好喝好待遇，还要有大夫给换药看伤。第二路散播流言，说刘安柱伤势感染，这人呢离死不远了。第三路人，你们赶往潞州，去张员外家里请来证人，对簿公堂。这些嘱咐好了，包公捋着胡子就等着杨氏自己招认了。没过多久，张员外赶到了，包公一番盘问，认定了事实，第二天要升堂审案，要定夺此案了。转过天来，包公对手下衙役耳语一番，叮嘱妥善之后升堂了。刘天祥、杨氏、李护长、张员外堂下跪了一排，包公让张员外和杨氏当堂对证。这张员外口若悬河，就连刘天瑞后辈的胎记他都说出来了，有理有据。这杨氏呢还是硬顶，死活不撒嘴。包公一拍惊堂木，带刘安柱上堂。这衙役噔噔噔噔下去之后，没一会儿折返回来，回禀老爷，犯人病得很重啊，可走不了道了。李护长闻听此言，又心疼又生气呀，当堂跟这杨氏可就吵起来了。这包公一拍惊堂木，肃静，休得咆哮公堂。这个时候牢头跑上来了，老爷不好了，刘安柱死了。这包公一皱眉头，刘安柱是如何死的？仵作，你去检验一番。仵作得令下去了，堂上一下可就炸了窝了。张员外和李护长大呼冤枉，老泪纵横。这杨氏呢，心中是暗暗称快。这刘天祥则不知所措呀，还那犯傻呢。一会儿仵作禀报说，刘安柱的死因是因为太阳穴的外伤所致。包公眼神锐利，紧盯着杨氏，如今弄出了人命，事关重大。杨氏，本官再问你，那个刘安柱是什么人？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属？杨氏一低头，青天大老爷，我不认识他。好，倘若你们是亲属，你是大，他是小，即便你失手打死他了，不过是误杀子孙，不至于偿命。既然你说了这刘安柱你不认识，那就是蓄意杀人，这可要是偿命的。你这婆子 你不认亲也就罢了，为何伤了人命？按照法律，以命抵命。左右来呀，把这老婆子绑起来，给我押到死囚牢，秋后问斩。只见两个凶神恶煞一般的衙役呀、晃荡荡1米8几，手上拿着锁链子过来，哗啦咔嚓就锁上了。这杨氏一下傻眼了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慌忙摆手：“不是，不是，青天大老爷，这是我侄子，他不是外人呐。”包公一拍惊堂木：“杨氏，你说话前后颠倒，我凭什么信你呀？我要了你的命啊！你承认他是亲属了，我要不说判死刑，你认吗？这会儿我不能信你了，就问这杨氏，你可有证据拿出来证明这是你侄子？”让被告主动提供证据，要不说包公高呢。这杨氏颤颤巍巍的，由打贴身的衣服里边就摸出一张纸来：“老爷，这就是当年的合约。”这包公接过合约，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：“刘安柱啊，出来吧，你的合约在这儿呢。”后边刘安柱闻听此言，几步走出堂前，跪倒在地：“多谢青天大老爷，没有您，小生可是冤枉死了。”杨氏抬头一看：“哎呦，这刘安柱不是好端端的吗？这脑袋上一点伤都没有啊！”立马明白过来了，惭愧的满脸通红，不敢抬头了。宋朝法律有这么一条规定：长辈误伤晚辈，就是打死了，不用偿命，罚点银子了事儿。这包公就是用了这一点，让刘安柱假死，逼迫杨氏自己说出真相来。这桩家务事总算是解决了。杨氏苦心积虑的，最后非但那家产没保住，还落了一身的埋怨，伤害了自己的亲人。这正是名灵义父尤师德，骨肉天亲反弄奸，日后方知前数定，何如修要用机关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宴席巧遇梦中仙，郎才女貌情意绵。柳郎本是有妻人，又遇无恨反相怜。盼得爱情成正果，情郎入狱苦连连。佳人望君无归期，香消玉殒谷底眠。咱们明天和您话说天下，南国佳人王又玉上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国时间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，让步伐再快一点，40年我们奋力追赶，昨天今天岁月流言，星辰人数展千年花卷，借我灯火相连，地图在变，每个星星点点，青

一起听见经典。